面目已全非，所有爱恨喜悲都在天上飞，究竟还有什么挂念让我不能睡，为何觉得如此的狼狈，承受不了你的善变，我只能而退，不管对不对，是对爱不想有所违背，心情再乱再坏再无奈也不掉一滴泪，心上的那不求人安慰，虽然寂寞如影相随，怎么都不对，只怕藕断丝连，伤痛会加倍，从此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让自己美 出发，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 走进捷克，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提起捷克，很多人知道那里有布拉格广场，有巴洛克式建筑，有美味的啤酒，还知道习主席访问过捷克，由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捷克总统泽曼受邀出席。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在捷克也有很多顶尖的科技公司。捷克在欧洲算是工业化程度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国家之一。2006年的时候，捷克就被世界银行列入了发达国家行列。2014年，捷克的 GDP 为2055.23亿美元，在中欧国家中，捷克拥有很高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并且捷克还是欧盟成员国。 你知道吗？ 1961年，软性阴影眼镜诞生于捷克化学家手中。由于这种眼镜佩戴比较舒适，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最普及的镜片种类。此外，水轮机、气流纺纱机都是由捷克人发明的。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心

矩阵式 LED 大灯自动调节光线，新奥迪 A3 率性问世，多重金融政策详询 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Thank you. 里升起了眼泪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开，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 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

通知指出，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2400元每年，200元每月。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应分别计入员工个人工资薪金，视同个人购买，按上述限额予以扣除。北京日报消息，记者从市住建委获悉，为了让长安街西延至门头沟，丰沙铁路4公里多的路段将钻入地下，力争在今年年底实现竣工通车。一旦丰沙铁路入地完成，长安街西延线的最后障碍将被打通，跨永定河特大桥合力之门的建设也将提速。预计到2019年底，长安街将跨过合力之门，直通门头沟。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959资讯快报。 6月4日，由涿州市委宣传部、涿州市文广新局主办，涿州市社区建设办公室、涿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红坤杯京津冀全民广场舞大赛第二季乡镇赛区海选第一场走进松林店镇。来自18支代表队的选手们用整齐的动作和动感的旋律舞出了本市市民良好的精神风貌。据悉，本次活动以魅力涿州全民热舞为主题，将引领广大市民用充满激情的广场舞来增强自身体质，用健康的舞步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目前涿州市小麦陆续成熟，即将进入麦收期，为应对夏季多变天气，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及时关注气象信息，做好小麦抢收及晾晒工作。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涿州市环保局、司法局、检察院联合组织市大纪办部分成员单位及全市重点企事业单位在市中心广场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此次活动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题。6月5日，涿州市文明办负责人从河北省平泉市文明办负责人手中接过善行河北、河北好人主题旗帜，意味着河北好人榜6月发布仪式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将在涿州市举行，标志着涿州市正式进入河北好人发布周期，将为全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我是赵珊珊，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夜市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夜市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外婆的澎湖湾的创作者叶嘉修说，这是潘邦的故事，也是他第一次写别人的故事。当时呢，他们谈了整个一下午，潘邦把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都告诉了他，包括从小他跟外婆长大的故事，觉得这对祖孙之间的感情是很特别的，所以呢，就写了这首歌曲。其实他在写这首歌之前呢，都没有去过澎湖湾，只是根据潘邦的诉说和自己的感受而创作这首歌曲，可是却一直流传到了现在。那接下来来听到的是金素梅的歌，她绝对是一个传奇的女子，来听到这一首《最后的恋人》。 我的心若不是因为还爱着你，又怎么会在这里一个人哭泣？不停地想起那些熟悉的旋律，才是你最爱的声音。我轻轻地唱着惆怅继续，那些熟悉的旋律有我最深的记忆，一次又一次地是因为还爱着你，

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这首《打错了》来自于王菲，作词呢是林夕，作曲是蔡健雅，节奏非常的简单明快啊，也是在讲一个很幽默的故事。而词里面写的那个人呢，我觉得很像王菲本人啊，非常的有性格，整首歌曲都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怎么听都觉得不过瘾。而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菲是正在和谢霆锋谈恋爱，所以呢很多人也说这首歌是林夕写给他们两个人的。继续来听林志颖的《快乐至上》，绝代双骄的片头曲，那个时候这首歌还有这个电视剧啊，别提有多火了。 风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一个人悠哉的很呐，关不住的心，想到哪就去哪，感觉软又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幸福就好。我嘿呀，我嘿呀，爱多大声，有情人才懂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因为听到了这一首林志颖的《快乐至上》，所以呢喜欢把老的电视剧翻出来看，像《梅花三弄》《康熙》《韦小宝》，还有就是这一部《绝代双骄》了。 过去这么多年会发现原来这些戏里面有好多知名的女演员啊，年轻的时候都是那个样子的，就像绝代双骄里面的余丽，还有张瑞珠，再就是萧蔷，印象最深的还是演小辣妹的李绮红，后来就很少能看见她的影子了。虽然当时看到她的表演的时候都觉得她是潜力无限的演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翻来以前的剧，真的是蛮有意思的。继续来听刘思涵《走在冷风中》。 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你乐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去车险72折， 没错，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就是72折。6月11日下午2点至5点，续险限时特惠3小时，玩游戏赢100元礼。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美琪的朋友的朋友，他的代表作很多啊，像那年的情书，还有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所以这些歌曲依然是男孩女孩面对一些情伤的时候直选的歌曲，他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最早这首歌呢还是在广播当中听到的，这是来自于齐秦的《花季》，应该也代表着某些情怀吧，这首歌在我的记忆里也是非常的深刻，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有同样的感受。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真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一定要走，真心的花太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